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都市言情有声剧《归路》，墨宝非宝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第34集。 一个是大病初愈，一个是两夜未眠，两人足足睡到下午三四点才起床。陆延辰出去了一趟，归晓在洗手间对着镜子照了老半天，东摸摸西看看，看陆延辰手重时留下的印子还真不少，昨晚被弄疼的印象倒没了。门响时，归晓马上将衬衫弄弄好，从化妆袋摸出唇釉，在唇上淡淡地扫过去。陆延辰肩抵到门框上看他，归晓倒像是偷学化妆的小姑娘似的，更不自在了。 你别看我化妆。 队里人想见见你。 见我？ 你不是要和我结婚吗？他们想见见嫂子，这次走估计就没什么机会再见了。 不是见过了吗？ 上回你气势汹汹的，没发现他们都怕你，不敢过来和你打招呼吗？ 是你凶我，我才凶回去的。 去还是不去？ 陆延辰满满一副魂不吝的样子，意思摆明了，去也要去，不去也要去。归晓抿了下嘴唇，让颜色在嘴唇上铺均匀了。 能穿裙子吗？我穿裙子好看。 陆延辰眯了眼，他很想说你知道外边现在多少度吗？但看归晓微微翘起的睫毛和那双忽闪的眼，想了会儿也觉得没什么。姑娘爱美就让她美去，美得再超凡脱俗，那也是自己老婆了。车进营地，没人会拦。下了车，陆延辰带归晓一路往食堂走。几乎所有路上遇到的人都保持同一个状态，走过去两步又立刻倒退回来，笑嘻嘻和陆延辰逗贫两句。有个人归晓印象深刻，走近了先特兴奋地叫了声陆队，急匆匆跑走两分钟又百米冲刺绕回来，十二万分震惊地直勾勾地望着归晓。 陆队，这是嫂子。哎呀，我还以为他们开玩笑呢。哎，你等我啊，在食堂等我，我一定来啊，这就来。 说完一溜烟跑了。等进食堂前，陆延辰脚步一顿，归晓本来心就跳得不稳，突然要闯入一个陌生的地方，人人都和陆延辰有过数年过命的交情，他又说上一趟在那个小饭馆里能折腾的全都没去，今晚该来的都在。归晓望了一眼四周，自小在院里长大的孩子对军营不会太陌生和好奇，也就是条件好一些和差一些的区别。陆延辰将靴子上的雪在台阶上磕干净，将头往里一偏，归晓迈进去，被一食堂四列餐桌两侧坐满的人唬住了。原以为差不多也就三十来号人，但他低估了这个中队的规模，粗略望一眼就近百人，将近一个连。大半个食堂的人乌压压都是小寸头，有目光精力的，也有憨厚的，都没出声。可归晓已经完全领会了他们的直接，他们全在盯着自己。陆延辰清了清喉咙，将防风墨镜摘下来。 差不多行了啊，好不容易给你们找了个嫂子，把人看跑了谁给我负责？ 安静，一秒，两秒，三秒，突然爆发了一阵笑声。刚才还坐得板正的男人们都涌了过来，一个个争先恐后地叫着嫂子，太热乎的语气反倒弄得归晓比刚刚还局促， 双手交叉在身前，不停颔首鞠躬。 哎，你们好，你们好。 先吃饭。 陆延辰将归晓拉到最近的一个餐桌旁的蓝色塑料凳上，把他按着坐下。本来想着自己这么一坐就能镇住这帮人，未料没人买账。秦明宇咧嘴一笑，挥手，身后就有两个人搬过来一把黄褐色的木椅子。他现大爷似的跨坐在椅子上，挑着下巴。 想让嫂子吃饭容易啊，来点节目吧，陆队。 陆延辰要笑不笑的看了一眼秦明宇。他昨晚急匆匆赶回二连浩特，见归晓发烧就没心情吃什么，再加上男欢女爱的折腾下来，说不累都是假的，也就临出来时在楼下超市买了几块点心垫了两口，也是为了怕被直接灌酒空腹应付不来。没想到这帮子人早就商量好了。 说吧，你们都商量好什么了？ 5公里，200打捞，不过分吧？ 附加条件？ 负重。 多少？ 我多，你老婆一个。 陆延辰点点头，将棉服拉链拽下来，开始脱。 不怕影响不好？ 不怕，领导放话，反正陆延辰都不是我们队的了，丢什么人都算巡警大队的。 不错啊，这就人走茶凉了。 陆延辰斜睨着他们，将棉服随手掖成两折丢到餐桌上，又开始解衬衫领口的纽扣还有衬衫袖口，争取少些束缚。归晓看着有些旧但被擦得一点污渍都没有锃亮的餐桌，装着若无其事的看那上边经年累月留下来的划痕，却被这阵势吓得一愣一愣的。 5公里，5000米，怎么跑啊？外头这么大的风，眼看天就黑了，而且我还穿着裙子，这怎么负重啊？要背吗？ 他心里七上八下的，完全拿不定主意。可归晓又清楚，这时候矫情不得。这暖意融融的食堂里聚集的所有人，都在和陆延辰做一场真正的告别。自此水远山遥，绝大多数人此生再难见到他了。估计这也是陆延辰坚持要带自己回来的原因。上次匆匆在小饭馆里见过这些人和战友的告别，很伤感，而现在的告别更像是在闹新房。在一片热闹声中，归晓听到陆延辰低声对自己说： 配合配合。 他当然懂陆延辰是什么意思，于是也没再扭捏什么，权衡之下将自己的棉服也脱了，对折掖好放在陆延辰的棉服上头，算是用行动表了态。幸好是羊绒的过膝长裙，伸缩性非常好，长短也合适，不至于走光。归晓在做出这个动作前，大家还没有那么放得开，主要怕真给陆延辰得罪了没有过门的老婆。上回归晓前脚推门而去，陆延辰后脚就追出去了，这可是在场好多人都看在眼里的事儿。这段日子秦明宇又添油加醋讲了不少陆延辰和归晓的事儿，板上钉钉说陆延辰要放弃去警校，就是为了回北京追回归晓这个初恋。这么一来二去的，大家早就门清了归晓这嫂子的重要地位。陆延辰再如何铁血的汉子，也是要躺在石榴裙下的。于是大家早就做好了两手准备，倘若嫂子开通，那就折腾折腾，嫂子若是脸皮薄，马上见好就收。结果归晓这个嫂子完全给面子，大伙彻底放开了，笑着簇拥着两人去了操场。黄昏时分，天将黑未黑，陆延辰在跑道上稍微活动了一下筋骨，将两腿横跨开，用一种绝对帅气的扎马步的姿势对归晓打了个眼色。众目睽睽下， 始终一副我是陆延辰老婆我不怕的闺笑，还没等露出半点害羞的神情，已经被陆延辰背了起来。 爬舒服点，5公里怎么也要半个小时。 陆队好样的。 龟小将脸往他肩上一埋，小声答应。 重不重的只有陆队知道。 操场上还有人在训练，刚过春节，有两三个军嫂在，听到操场上一阵阵起哄叫好的声音，也都好奇跑过去，整个大队的人全被招过去了。操场空出来，就只有一个高高瘦瘦的男人在大冬天里穿着件衬衫，背个女人全速跑着。其中一个军嫂抓住自己老公，八卦兮兮地问：“这是谁呀？”答曰：“前反恐中队长，带老婆回来看兄弟，被反修理了。” 多人有声剧《归路》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